咁最早期咧，長老學佛就係去日本嘅，因為佢喺德國有同一個日本嘅老師學師。 那我就先去日本，几个月，大概九个月，住在日本的寺庙。 咁長老就先去日本九個月，住喺寺廟。 修這個傳統的禪宗法門。 修傳統禪嘅法門。 我们六个人住在小小的房间，差不多跟我的自相识的房间一样大。 咁六个人住在一个好细嘅房间，就差不多跟慈山寺佢而家住嘅房间一样大。 这也是属于修行。 呢个亦都系属于修行。 没有时间想自己的事情。 冇时间谂自己嘅事情。 想自己的事情就干扰别人， 想自己的事情就会干扰其他人。 这是以前的，这个以前的华人也有这样修。 以前的华人也都有这样修。 忘记自己来顺，那个禅修的因缘。 忘记自己来顺禅修的因缘。 以前的中国寺庙也是这样。 以前中国寺庙都是这样。 那，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一起。 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一起。 不会自己修。 不会自己修。 所以你是在修在团体里面，不是一个人修。 所以你在团体里面修，不是一个人修。 所以出托钵也是在团体里面， 托钵亦都喺团体入边。 做舞也是在团体里面， 做舞亦都喺团体入边。 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团体里面， 所有活动都喺团体入边。 休息也是在团体里面， 休息都喺团体入边。 那睡觉也是都一起， 瞓觉都系喺埋一齐， 在禅堂里面， 喺禅堂入边。 你没有办法动很多， 你没办法运动很多。 跟南川我们当初所学的修行完全不一样。 同南川他所学的修行完全不一样。 不过都有他的好处。 但都有他的好处。 两个都可以学很多事情。 两个都可以学很多东西。 那我们去托钵的时候， 去托钵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那个老师，我们老师他滑， 有一个事故，咁佢个老师就滑低咗。 在汉传佛教，日本也是汉传佛教，只是有汉修，在热的国家是依据禅修，在北方就是汉通电三个月就 咁喺日本嘅国家就有呢个寒修，咁喺中国嘅国家热带国家就有雨季咁样去三个月去修。 所以在南传佛教是依据修行，在北传佛教是寒修。 在南传佛教就是雨季去修行，咁在北传佛教雨季修行，唔系喺北传佛教咧，就系喺呢个寒嗰度修。 寒修的时候，大家都去托钵，在城市里面。 咁啊，大家都去托钵啦，喺城市入边。 日本也是冷的国家， 日本也都是很冷的国家。 那些出头过，我们就是穿那个干草的鞋子，没有袜子多穿。 我们托钵呢就只是穿这个干草来织成的鞋， 下山去城市绕一圈。 落山就去城市绕一个圈。 老师在前面。 老师就在前面。 好像 地藏菩萨。 好似地藏菩萨。 是的，有那个。 有个石像。 大家叫呼呼呼呼，进入那个小城市。 嗯，咁就入呢个小城市啦。 那因为有下雨跟雪在一起，很滑。 因为落雨同埋雪喺埋一齐， 好滑。那个老师在前面打滑，害自己的背。 嗯，老师喺前面咧就滑低咗，咁啊撞到自己嘅背脊。 害自己的背很厉害，他的背变成蓝色的。 啊，那个背脊就淤咗啦，变咗做蓝色。 那他怎么反应？ 咁啊，有咩反应咧？ 他摸这个石头。 去摸呢个石头。 哇，那么好的石头，那么好，那么漂亮，滑滑的。 咁咧就摸呢个石头，咁好嘅石头，咁靓嘅石头，呢个咁滑嘅石头。 我们多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生气石头，对不对？ 大部分呢个情况下会生气呢个石头。 如果我们笨自己的头在门门口上，我们可以骂门口。 如果我哋將個頭撞到個門口，咁我哋會鬧呢個門口。 所以，這個修自卑對我們的對象，就是我們的世界，是非常重要。 所以修慈悲對我哋嘅對象，對我哋嘅世界非常重要。 忍法就是培養這種態度。 用忍法就係培養呢種態度。 阿彌陀佛，現在變成食飯的時 候。阿彌陀佛。 Okay.